I am so glad to be with you today.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在一起。 In fact, if I could be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would be with you. 今天如果给我选择的话，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给我选择的话，我情愿在这里。 The Lord is using me in pastoral care in our church in Hendersonville. 他说我们的主使用他在 Hendersonville 那里来教导这个牧师。 But sometimes I get the opportunity to preach. 有时候呢，我也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 And I am so thankful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with you all. 我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这里来证道。 I want to pray just a short prayer. 我现在想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Jesus, speak through me and my translator for your glory. 耶稣啊，求你来借助我和我的翻译，把你的信息释放出来。 So that everyone will be led closer to you. 所以所有的人都能够跟您能够更加的接近。 And everyone will know how real you are. 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如此的真实。 If I had one thing, amen, if I had one thing I would say to you after us, age of 72, 如果我活了72年以后，想讲一件事情的话， Jesus is real. 就想告诉大家，耶稣确实是真的。 And he has been with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因为耶稣啊伴随了我整个的一生。 What a joy to be now with you. 这样一件事情是如此的喜乐。 Our text says they returned to Jerusalem. 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些使徒们回到耶路撒冷。 From the mount called Olivet. 从一个叫做橄榄山的地方。 Which is near Jerusalem. 这个橄榄山呢，比离这个耶路撒冷很近。 A Sabbath day's journey. 只是一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 What is worship? 什么叫做敬拜？ Worship in Christ is about holiness. 崇拜或者敬拜在基督里，就是意味着圣洁。 Having God in us. 如果神在我们当中的话， We read that Jesus had ascended to heaven. 我们读到说是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 What do we need to learn today? 今天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We need to learn the holines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就是要知道，通过圣灵要知道什么是圣洁。 Holiness is not works or obedience, but intimacy with Christ. 圣洁不是在于我们的服事，不是在于我们的顺服，而是在于在神里面的圣洁。 I can't explain intimacy in English, so how can you understand it in Chinese? 他说我用英文的话很难解释什么叫 intimacy, 但是用中文的话怎么解释 intimacy 呢？就是只能讲做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 It's the realness and fullness of Christ. 就是说耶稣对我们来讲是又真又活充满着的一个神。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就是说圣灵。 You remember Isaiah when he felt the presence of God in chapter 6. 我们知道以赛亚在第六章里面，他当他经历神的时候， he was aware of the holiness of God, that made him aware of his unclean lips. 当他经历神的时候，他就知道他 是神是如此的圣洁，那马上他就体验到自己的言语是如此的污秽。 Out of this holiness came cleansing and obedience. 因此的话，圣洁就带来了这个，圣洁就带来了我们的顺服。 Isaiah said, "Holy, holy, holy." Not love, love, love. 以赛亚是怎么说的？以赛亚说：“圣哉，圣哉，圣哉。”他并没有说盼望，盼望，盼望。 Not faith. 没有说信心。 Not hope. 没有说盼望。 But holy.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of God through holiness. 通过圣洁，借着圣洁，我们与神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 For out of this cleansing and holiness came faith, hope, and love. 信望爱，我们通常说的信望爱是来自于神的圣洁。 Paul helped us to understand this when he said, "Being in Christ." 这个保罗呢，就是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 In Christ, the hope of glory. 就是在这个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荣耀的盼望。 This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就是讲到的。与基督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God is jealous when it comes to intimacy. 当我们谈到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神和上，我们的神，实际是他是比较嫉妒的。 Thou shalt not place any other gods before me. 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Anything or any person that stands between you and I and intimacy, God is jealous. 如果说有任何事情或者是人介于你和神之间的话，那么神将会嫉妒。 David said the thoughts of God towards us are greater than the granules of sand in all the earth. 大卫说，神在我们身上所放的心思意念比海边的沙子的数目还要多。 That's a lot of thoughts.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神对我们的想法是很多很多的。 We must pray, but it must be a two-way street. 我们必须祷告，但是祷告呢，应当是双向的。 We must pray in acknowledgement and adorations of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去崇拜我们的神。 But we must listen to what God has to say to us. 除了这个敬慕神、渴慕神以外，我们还必须要听神要跟我们讲什么样的话。 If we are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from our spouse, they know immediately what we're up to. 就是当我们跟我们自己的配偶要讲什么话，或者想知道什么话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了。 So does God. 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如此。 God knows whether we are worshiping or we're just asking for something. 神知道我们仅仅是对他进行一个崇拜呢，还是说我们对他有所求？ So we love God through holiness and nothing else. 因此的话呢，我们对神的爱就是爱他的圣洁，没有其他。 Holiness is about giving. Asking is about receiving. 圣洁是关乎奉献，给出去。 Of course God wants to supply our needs, but he wants and desires our true worship. 那么， 需求，我们要求向求神的时候呢，是应当的。但是我们的需求，神肯定是要关照的。 The Apostle Luke writes in Acts. 就是我们知道使徒路加的话，他写了《使徒行传》。 We call it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我们把这本书的名字叫《使徒的行传》，使徒的一些事情。 But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as a result of Christ's ascension. 但是这本书呢，也告诉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意义是什么。 The disciples were waiting in the upper room for the coming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在楼上等待着耶稣的回来。 The Holy Spirit for what? 他们等待这个圣灵，什么圣灵？ That they might have the indwelling of God's reality. 他们也许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Why are we here today? 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什么？ You are so important.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I can't speak Chinese. 我不会讲中文。 And I'll probably never go to China. 我今后可能也没有机会去中国。 But I can speak to you who are missionaries for Jesus. 但是我呢，却有这个机会向着你们讲话，你们可能是今后的这个传道人。 You are so important. 因此的话，你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God uses you. 神要带领你们。 To influence the lives of others. 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My brother has a manuscript. 他说我有这个写下来的讲稿。 But the Holy Spirit has me go off the manuscript. 但是神的灵让我不要看这个讲稿。 And I apologize. 他说他不需要向我道歉。 Only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can the church be led. 我们知道，只有通过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的教会。 What is the dilemma of our churches today? 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Often they're like Chicken Little running around in a daze. 我们知道有一个卡通片叫 Chicken Little， 就是四眼天鸡在惊慌当中四处乱走。 Saying the sky is falling. 他们想象当中这个天呢会塌下来。 I was just thinking they may not even have any idea about Chicken Little. 他想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叫 Chicken Little， 就是四眼天鸡。 Chicken Little had acorns fall on top of him. Have what? Acorns. Acorns. Acorns from the oak tree. Okay. Acorns. Okay. Falling on top of his head. 就是在那个树上啊，有一些结的那个像坚果之类的东西要掉下来，要砸在他们身上。 He thought that Chicken Little thought the sky was falling. 因此这些小鸡就以为这个天呢塌下来了。 The sky is not falling. 但实际上天并没有塌，并没有塌陷。 We are very frightened in today's church. 我们今天的教会呢，非常的这个恐惧。 We know that we're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 我们可能意识到，可能再过一代人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不复存在了。 The millennials are age 18 to 35. The next generation. 我们知道世纪宝宝是今天的年龄大概是19岁到35岁之间。 There is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And what in the world are we going to do? 我们知道现在看起来这件事情就像一只大象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一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A fresh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of God.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圣灵的重新的恩膏。 What has caused the terrible mess of our culture? 我们这个文化的这种糟糕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Often parents wishing that their children might not love them do not wish to discipline them. 我们的父母亲害怕我们的儿女们不喜欢我们，因此的话呢，我们就不对他们进行管束和约束。 A child knows whether or not you love them. 我们知道这个小孩的话呢，他知道父母亲到底爱不爱他们。 We do not have to fear that our children love them. 我们其实上并不用担心我们的孩子爱不爱我们。 But this has caused the me-me generation. 但是就是因为父母的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代人叫什么人呢？就是我这样一代人。 We accept Jesus as Savior, but not as Lord. 他们可以接受耶稣作为救主，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Because he is not sovereign. 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主权。 How far back does this dilemma go? 这种状况是有多长时间了呢？ It goes back to the Garden of Eden when Adam and Eve said they'd go their own way. 这件事情实际上可以上溯到伊甸园，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的事情。 Adam and Eve were told by the serpent that they could determine good and evil. 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被这个蛇或者是魔鬼告知，他们自己可以确定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They could go their own way.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God,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事情，而不需要上帝去干预他们的事。 They did not need God to determine good and evil. They would determine it for themselves. 他们决定不需要上帝来替他们决定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自己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This pagan cultural will go their own way without God at their own peril. 这种异教的文化将会承担他们自己的风险，自己的危害。 This pagan world today is making literally a mockery of God. 这种异教的文化对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极大的讥讽。 Just like Adam and Eve, today's culture says, we'll determine what's right and wrong. 这些异教徒们，这些异教的文化，也是像当年的亚当和夏娃所说的一样，我们自己可以确定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Sin is no longer sin. 这个罪已经不再是罪了。 We must come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God.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主权下面。 Why should we come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God? 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神的主权下面呢？ Because without this, we are estranged from God. 因为没有在神的主权下面，我们就可以远离神。 And because of the sacrificial death of Christ, we have been reconciled back to God. 我们知道耶稣的牺牲，耶稣的这个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已经使得我们跟上帝呢又重新和好了。 That is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这是福音的中心。 We went our own way. 但是我们却要偏行己路。 We were estranged from God. 我们远离神了。 And God made a way back. 但是神呢，要把我们再带回来。 Through Christ. 通过耶稣把我们带回来。 On the cross. 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To say that we can go our own way from God is a lie from hell. 他说，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走我们自己的路的话，那么这简直就是从地狱里面来的一个谎话。 The way of Christ is narrow, but broad is the way to destruction. Can you say it again? The way of Christ is narrow. Okay, 抱歉。 But the way of the culture of today is destruction.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门是窄的，但是今天的这种异教的文化，就是引向灭亡的路是大的。 What is the answer to our dilemma today? 那么我们为了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这个答案在哪里？ The same as it's always been. 这个答案没有变，也是像从前一样。 Return to the prayer room like the early church and allow the Holy Spirit to renew our intimacy with God. 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祷告当中去，像早期的使徒一样，让神呢，神的圣洁呢，再进到我们当中。 In other words, come back.To the wholeness of God. 也就是说，要重新回到神的圣洁里面去。 Then Jesus was taken up from them into heaven, and the church was established at Pentecost. 同样的，耶稣基督当年被提升天，那么现在他呢？他当年建立了这个五旬节的教会。那么同样的，耶稣我们要跟随他。 What does the church need today? 今天我们的教会需要什么？ A fresh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要更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恩膏。 We must return to the upper room and pray for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也就像当年的早期使徒一样，到楼上的祷告室来祷告，让圣灵重新恩膏我们。 Renew the presence and the power of Christ. 使得主耶稣基督的存在和他的能力重新回到我们当中。 This is the answer for the 21st century church. 这是对我们21世纪教会走出困境的一个答案。 Just like Isaiah.Renew our wholeness through repentance. 就像以赛亚一样，要通过这个悔改，通过忏悔。 And fall in love with Jesus Christ. 我们今天才能够与耶稣基督保持一个有爱的关系。 And through Him, love each other. 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彼此相爱。 This fellowship, this leadership of God is a wonderful thing. 这种我们之间的团契，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团契，以及在神的带领下，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 This is not your church, it is God's church. 这个教会不是你们的教会，而是神的教会。 Pray that He will allow you to be an instrument of His grace. 我们要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上帝可用的器皿。 So that others may see your witness and come to Jesus. 因此的话呢，其他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软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The early disciples looked up at an empty sky. 我们知道早期的使徒，教会的使徒 The Lord had disappeared from sight. 定睛望天，他们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我们的主呢从天空当中消失了。 They must go back to Jerusalem. 他们必须回到耶路撒冷。 They no longer had a tangible God that they could see, hear, touch. 他们那时候呢，主耶稣基督被提升天以后，他们没有一个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神了。 They had forgotten the inner eye of faith. 他们那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忘掉了这个信仰的本质、中心是什么。 They had forgotten their intimacy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他们已经忘掉了通过圣洁与神的亲密的关系是什么。 The disciples asked, "Will you restore the kingdom of Israel?" 当这个使徒们问主啊，你什么时候能够使以色列复国、复活？ They were asking the wrong question. 他们实际上是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They simply needed to come under the reality of Christ. 他们必须要回到现实当中去，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真实性。 In Paul tells the church at Thessalonica, to take your noses away from the window panes and quit looking for his return. 就是这个保罗呢告诉使徒们，你们不要再趴在窗户上往外面看。 Get up and get to work and do what the Holy Spirit leads you to restore the church. 就是不要再趴在窗户上瞎看，赶快行动起来，去做工，去按照主耶稣基督教导你们的去传福音。 Let me remind you this. 让我来提醒大家。 The church of the 21st century is not perfect. 我们知道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并不是完美的。 It's comprised of people like me and you. 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呢，是由像我们这样的人所组成的。 It's comprised of people. 因为是人组成的。 I heard a pastor say, "A ministry wouldn't be so hard if I didn't have to deal with people." 有的牧师讲，我们的事工可能啊，如果不跟人打交道的话，我们的事工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Think about the early church. Judas was the traitor. 我们看看早期的教会，那个犹大，犹大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叛徒。 Demas left the church. 我们这个迪马，他离开了教会。 Ananias and Sapphira brought disgrace by their dishonesty. 我们知道还有两个人呢，一个叫亚拿尼亚和他的老婆叫撒菲拉。也对教会也使教会蒙羞，因为他们不诚实。 Even Peter, who proclaimed Jesus as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我们知道，甚至彼得这种口里面说，主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人 ，denied Christ three times before he was crucified. 他不认主三次，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受害之前，他有三次不认主。 The church foundation is not based on the man Peter, but the faith in the living Lord. 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彼得这样的石头上面的，而是建立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面。 Why would today's church stand? It's based on its founder, Jesus. 我们的教会今天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The one who healed the sick, fed the hungry, died for our sins, and saved the lost.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医治了我们的病，让我们能够不忍受饥饿， 能够拯救了许多许多的灵魂，而且呢，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 Jesus paid the price and bore our sins on the cross.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洗罪。 He is the name above every name, and every knee shall bow, and every tongue will confess.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Jesus, 无不口称基督耶稣的名为主。 Jesus said, "You will be baptized with the Holy Ghost not many days hence." 啊，主耶稣基督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And you will see power after the Holy Ghost has come upon you. 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I feel His power and presence as I speak to you. 当我看见大家的时候，我也会感到有圣灵的同在，我也会觉得有这样的能力。 This church is important. 因为我们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 If any man defile the temple of God, him shall God destroy, for the temple of God is holy. 刚才他讲的这段经文 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三章十七节讲的，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So what is our test? 那我们的过去是什么？ What is our marching orders?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Through wholeness of God, through Christ,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Spirit,We get to work. 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带领，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 We believe, we study, we worship. 我们要相信，要学习，要敬拜。 God has called every one of us to mission. 神呼召我们每一位人去做他的传道。 And our mission is that all will receive the message of Christ. 因为我们的宣教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 He supplies us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His power for this purpose. 他用圣灵来使我们每一个人大大的充满能力。 No higher calling than this.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圣洁。 We have work to do since Christ has gone to heaven.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到天上去了，我们有工作要做。 So we ask the question, will the church of the 21st century survive? 因此的话，我们又要问一下，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教会还能够生存吗？ As long as we come to Him for His power and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只要重新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膏。 We must receive forgiveness from Christ, and we must be willing to forgive others.So that the church can survive.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赦免，神的赦免，但是我们呢，也要愿意去赦免其他人。 Please remember this. The Lord forgives u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our ability to forgive others. 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跟我们原谅别人是成正比的关系。 And through holiness and intimacy, we exhibit the love of forgiveness to others. 通过这个圣洁和与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去原谅别人。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他说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Have you felt the power and presence of Jesus in this church?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主耶稣基督存在的能力、能量？ Say amen. 我们说阿门。阿门。 Jesus is real. 耶稣基督是真实的。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 To share with you.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信息。 The love of Christ.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爱。 Be blessed and do the work of Jesus for the kingdom. 在神的保守下，在神的赐福下面，我们来做神国的事情，来宣传主耶稣基督。 Amen. Amen.